此刻唯你相伴。 不知是其中第二颗石头化育了石猴，梦般人物不知是传说。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，我会问你记得否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，还有懵懂年少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。哦，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。哦，少人留恋最后失落，这么多石头你送给了我，世人曾说可用来酿酒，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，我会问你记得否。我想你会笑着说，石头按时间先后，我排不出个最爱的结果，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，我会问你记得否。我想你会笑着说，石头只是石头，不再有贪恋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。我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。我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

在我心上。 我始终在你在你的背后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真情像梅花开过， 朗朗，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 一些过得好。